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这个哭啊，是表达人类感情的方式，不论是悲伤垂泪，还是喜极而泣。哭到一定的境界，那也是一种艺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在小何一家的心目当中，谁的哭可以算得上是艺术呢？ 这要说会哭的人呢，那还得数三国时期的刘备 啊。刘备啊，我最不待见那人了，一大男人整天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 你还别不待见人家，人家刘备的天下还是哭出来的呢。你要说哭人人都会，但是能哭的身边的人对他死心塌地，抛头颅洒热血的陪他打天下，这就说明刘备是充分哭出了眼泪的艺术，哭出了眼泪的魅力。 这他那其实都是假哭，跟苦肉计吧差不多。 说到这假哭啊，倒叫我想起有一个历史人物来。这唐朝有个诗人叫安鸿渐，是个假哭的高手。这安鸿渐这个人啊很有意思，但就是有点怕老婆。 你也有点怕老婆，可就是没意思。 别打岔啊，我跟你说啊，有一年这安鸿渐的丈人啊死了，按照当地风俗，这安鸿渐肯定是要哭的呀。可他的妻子嫌他哭的时候啊不掉眼泪。 哟，这女婿演技不行啊。 这安鸿渐啊就跟他妻子说了，我流泪了呀，但是已拿手帕啊擦干了。这妻子严肃地说，明天一早出关，你一定要给我哭出眼泪来。但是呢，安鸿渐实在是哭不出来，于是啊在出关前，他把沾了水的布头夹在一条宽毛巾的中间，再把那毛巾啊扎在了额头上，每次磕头就用力撞地挤出水来，装出了嚎啕大哭的样子。 啊，这样也行啊，他就不怕被人给看出来？ 他老婆可不就发现了吗？他的老婆就问安鸿渐说了，这别人的泪都是从眼里的流出来，哎，你怎么从头上流呢？安鸿渐回答说呀，你难道没听说过自古云水出高原吗？ 哎呦，这也太难为人安鸿渐了。过去有句老话不说吗，老人过世儿子哭惊天动地，女儿哭真情实意，媳妇儿哭虚心假意，女婿哭那是驴子放屁。 这话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啊？对了，王千祥和李增瑞的相声哭的艺术中就提到过，刚才听过了老太太是怎么哭儿子的，接着呢咱们就来听听这段关于哭的相声。 这老太太哭肉吧还能谱出谱子来。 哎，可以谱成谱子。 那你今天给大家谱谱曲怎么样？ 我这乐理知识可不怎么样、 啊、 我给您试着谱一谱。 哎，试试。 哎，老太太哭儿子头一句是这个， 我的肉哎。 这个简谱呢， 搜迷迷人迷人。 行啊，还真有谱子。 你可要了我的命哎，骚咪咪软软咪咪软，我的肉哎，软咪软咪咪软，发发咪骚， 这是 哈哈哈哦。 好嘛，看来这老太太哭肉还真有点艺术性 啊。还有真哭， 那是谁哭谁呀、啊？ 妻子哭丈夫，那是真哭。 哦，这也哭肉啊？ 也哭肉。没听说过丈夫死了妻子哭的时候哭肉，那是两口子开玩笑、 嗯、 也别说他们家死人都这么哭。 没有，我们也没这么哭过。 这个丈夫死了妻子哭的时候 哭什么？ 哭天儿。 怎么哭天儿啊？ 旧社会那个文人呢、啊 嗯、 胡批乱讲啊、 哦、 他们说男子汉是大丈夫。 对， 丈夫的夫字怎么写？ 丈夫的夫那是天字出头啊。 哎，天字出头念夫。 哎， 他们说女人呢、啊、 嗯， 应当把自己的丈夫当作当头之人。 是啊， 男人死了 嗯， 就是没有当头的了。 哦，

对方呢要拿话安慰安慰他。你看，你想不到的事儿，得了，你往开了想想，你够对得起弟妹的了。你说，自打弟妹这一病，你哪个好医院没带她去过？什么好药没吃过？她治不好有什么办法呢？你不为别的想，你得为你这俩孩子想。你要是哭坏了身体，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两个侄子可就更难过了。 就是， 得了，往开了想想，别难过了。哎，大哥，我听您的，我不难过。 哟，还不难过呢？ 我就想啊， 你想什么呀？ 他怎么那么心狠，扔下米儿仨都不管了？ 是，他也不愿意这样。 大哥，您受累，您把那张照片摘下来。 干嘛呀？ 我看着他，我心里难受。 哦， 您把他搁棺材里头。 搁棺材里？ 搁棺材里头。 啊， 他什么时候想我，让他看看我。 那看得见吗？这位神经了。 是他心爱的东西，我是一样不留。 全不要。 您说我把它卖了吧，不至于，我得烧了吧，怪可惜的。您呢，受累全给他装在棺材里头， 让他带走， 让他带走。那马甲，那风衣，那还件雨衣，活着的时候就喜欢这件雨衣，我托朋友从广州买的，买了三年了，一次雨没下过。 白买了。 那书包，那凉鞋，抽屉里还有半打玻璃丝袜子，您全给他装棺材里， 让他带走。 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一样不要。 哦， 那汗伞，那蒙头纱，院里还辆自行车，哎，那搁不下呀。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妈妈，爸爸刚才骂我。 哟，儿子，为什么呀？ 爸爸他自己不小心，榔头砸着他自己的手指头了。 那你哭什么呀，儿子？ 因为我刚才笑了。 你瞧瞧，这哭和笑啊，往往就在一线之间。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有些人呢，一高兴就喜欢喝酒，喝醉了以后就容易出洋相。那侯宝林大师那相声《醉酒》里头不有这样的笑话吗？俩醉鬼跑一块儿了，其中一个奔儿把手电给打开了，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另一个说了，你别来这一套，我爬上去，我爬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这俩呀，喝醉了不闹事儿，光闹笑话，哎，那倒也罢了。不过这个酒喝多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有些人呢，一喝醉了就爱哭，就更不招人待见了。相声《酒后哭》里边就有这么一个人，来听曲乃馨和王祥林的表演。 王祥林 啊，是我。 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 什么事儿啊？ 你能喝酒吗？ 酒啊， 嗯嗯， 会倒是会， 嗯嗯， 喝不多。 喝多少啊？ 顶多是二两酒。 二两酒， 哎， 我请你喝一斤怎么样啊？嗯， 那我不就醉了？ 哎呦，醉了好啊。 怎么呢？ 我就爱看醉鬼啊。 啊，爱看我出洋相。 我这是观察生活。 哦， 感情这个人喝醉了以后什么模样都有。 对，千姿百态嘛， 有的爱说，有的爱笑，有的爱打，有的爱闹。还有一种人喝醉了以后 怎么样？ 爱吹。 哦，爱说大话。 哎，天不怕地不怕，吹牛皮说大话。 有这样的吗？ 有啊，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就有这么一位。 是啊， 这位喝醉了以后啊， 嗯， 就站在我们胡同口那块，大伙儿呢把他围上了。 是， 你瞧他的模样。 哎，什么样您瞧瞧。 我给你学学啊。 来来。这就醉了。 嗯，你们大伙儿围着我干嘛呀？嗯 嗯，看热闹啊。 要打架啊？啊，这条胡同你们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呀？ 你们谁敢惹我？ 惹你干嘛呀？ 人家知道他是醉鬼， 就是啊， 谁也不惹他。 对， 那天巧了啊，我们那个胡同里头新搬了一个愣小伙子， 嚯， 长得膀大腰圆的， 嗯， 一瞧他的模样可气， 是， 嗯，谁敢惹你 啊？ 今儿个我就惹你。 哦， 哎呀，哎呀， 哦， 你打我了，啊。我这条胡同你打听打听， 嗯 嗯，你们谁敢惹咱俩？ 咱俩又多一个，要再来一位呢， 那就谁敢惹咱仨了。 这不像话，这个 太不文明了， 就是说大话嘛。 还有比他不文明的？ 那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人喝醉了以后啊， 哦， 爱哭。 哦，还有爱哭的。 哎呦，哭的鼻涕一把泪吧，就跟真的一样。 哎，有这样的吗？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就有这么一位。 哦， 嗯，有一天呢， 啊， 我们那个胡同里好几位同志要一块儿到饭店喝酒去。 对， 就是这个爱哭的主呢，他也要去。 哦，他也要去。 大伙一瞧，怎么着？ 嗯， 你也去啊？ 是， 我们不去了， 不愿意带他。 对了，喝完了酒以后， 嗯， 听你报面， 就是。 这爱哭的主急了 啊， 哎哎哎，你别这么说好不好？ 哦， 您准说我哪次喝醉了都哭吗？ 对 啊，你们想一想，上个礼拜天咱们胡同小李子结婚， 嗯， 那天我一顿喝了一斤半酒，我哭了吗？ 哦，没哭， 不就掉点眼泪吗？ 哎，那不一样吗？ 你们不相信我这么办 啊？ 今天我同你们一块儿到饭店喝酒去。 哦， 假如说今天我喝醉了，我要哭了， 怎么样？ 咱们这桌酒菜满打满算， 哦， 100块钱够不够？ 怎么样？ 我一人全开发了。 哦，他要请客， 大伙一听他打保票了， 是， 走吧， 去吧。 来到饭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嗯， 喝着喝着，这位来劲儿了。 怎么样？您给学学。 嗯。来，老王， 这都醉了， 咱们把它喝了。 我说 喝 你呀， 啊， 你干脆别喝了 啊！ 你要再喝下去啊， 啊， 你非哭不可。 我才不哭呢 啊！ 我告诉你说、 啊， 我没喝醉。 你还没醉呢。 我心里头明白 啊，这还明白呢。 我要一哭，哎，100块钱没了 啊！还真明白。 你说我能哭吗？ 哦，不能哭。 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 怎么呢？ 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哭啊？ 为什么呢？ 俗话说得好 啊。 人不伤心不掉泪。 哎，有这么句话吗？ 他心里头难过， 嗯， 他才哭啊。 哎， 是不是？ 对。 可是我再难过， 嗯， 我也不哭。 不哭。 你说我这么大个比哭再寒碜呢。 就是。 你说我能哭吗？ 不能哭。 我说什么我也不哭。 不哭， 你们大伙儿看看 啊， 我这是哭的吗？ 啊， 我这不是乐的吗？ 真哭了。 这就是曲乃馨和王祥林带来的相声《酒后哭》。这个小何啊，有一个朋友叫瓜哥，哎，听着名字挺熟的吧？瓜哥，哎，瓜哥酒后倒是不哭，不过呢，就是有点话密话多。这不这一天吗？瓜哥呀，又喝高了。 哎，我说瓜哥，你这天天喝酒，你知道酒是谁发明的吗？ 知的，不就是一个古人吗？姓高，叫梁， 还小麦呢。我说瓜哥，你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的碗干什么呢？ 我使劲儿抠，这根头发怎么就弄不下来呀？你 要再抠一会儿啊，那碗就彻底报废了。哎，别抠了，那个不是头发，那是条裂缝。 啊，裂缝和头发都分不清了，还抠呢，可见真是喝高了。其实啊，这酒跟哭一样， 适量的喝点小酒或者哭上一场，哎，是感情的一种释放，对身体呢还是有好处的。喝完了哭完了咱们还得接着乐，可是呢过量的喝酒酗酒了或者是频繁的哭嚎啕大哭了，那对身体和心情啊都没什么好处，哎，适可而止最好，少喝酒少哭泣，多健康多快乐，快乐合家欢。咱们今儿就先到这儿了，我是韩健，代表制作叮当编辑芳芳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给大家动力火车的这首酒醉的汤哥，回见。 我带着七分醉三分清醒满上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他左耳飞进右耳飞出，让我绞尽头走，一颗心悬空，分手的无从原因八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要 rehearsal， 我需要一桶冰块一条毛巾，好在清醒之后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